攻读马窦福音第十四章。那时，分封侯黑洛德听到耶稣的名声，就对他的臣仆说：“这是喜者若害，他又死者中复活了，为此这些奇能才在他身上运行。”原来，黑洛德为了他兄弟菲利伯的妻子黑洛迪亚的缘故，逮捕了若汉，把他囚在监里，因为若汉曾给他说：“你不可占有这个女人。”黑洛德本有意杀他，但害怕群众，因为他们都以若汉为先知。到了黑洛德的生日，黑洛迪亚的女儿在席间跳舞，终悦了黑洛德。为此，黑洛德发誓许下，他无论求什么都要给他。他受了他母亲的唆使后，就说：“请就地把若汉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”王十分忧郁，但为了誓言和同席的人，就下令给他，遂差人在监里斩了若汉的头，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孩，女孩便拿去给了他母亲。若汉的门徒前来领了尸身埋葬了，然后去报告给耶稣。耶稣一听说这消息，就从那里上船，私下退到荒野地方。群众听说了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了他去。他一下船，看见一大伙群众，便对他们动了怜悯的心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到了傍晚，门徒到他跟前说：“这地方是荒野，时候已不早了，请你遣散群众吧，叫他们各自到村庄去买食物。”耶稣却对他们说：“他们不必去，你们给他们吃的吧。”门徒对他说：“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给我拿到这里来。”遂又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，然后拿起那五个饼和两条鱼，望天祝福了，把饼掰开递给门徒，门徒再分给群众。众人吃了，也都饱了，然后他们把剩余的碎块收了满满十二筐。吃的人数除了妇女和小孩外，约有五千。耶稣即刻催迫门徒上船，在他已先到对岸去。这期间，他遣散了群众。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，便私自上山祈祷去了。到了夜晚，他独自一人在那里。船已离岸几里了，受着波浪的颠簸，因为吹的是逆风。夜间四更时分，耶稣步行海上，朝着他们走来。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，就惊骇说：“是个妖怪！”并且吓得大叫起来。耶稣立即向他们说道：“放心，是我，不必害怕。”伯多禄回答说：“主，如果是你，就叫我在水面上步行到你那里吧。”耶稣说：“来吧。”伯多禄遂从船上下来，走到水面上，往耶稣那里去。但他一见风势很强，就害怕起来，并开始下沉，遂大叫说：“主，救我呀！”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，对他说：“小信德的人啊，你为什么怀疑？”他们已上了船，风就停了。船上的人便朝拜他说：“你真是天主子。”他们渡到对岸，来到格乃撒勒地方。那地方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整个地方，把一切患病的人都带到耶稣跟前，求耶稣让他们只摸摸他的衣边，凡摸着的 就痊愈了。